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82集。边南撑着额角看着秋意给男生讲题，有点小小的吃惊。他一直觉得秋意能给学生补课是因为他学习很好，没想过别的。秋意开始讲题之后，他才发现大概不光是学习好就能干好的活儿。这家伙思维相当清晰，讲得简单有条理。初中的时候，边南成绩差的哪次能及格都能让老爸欢欣鼓舞的，尤其数学。数学老师是个小老头，属于肚子里有才但表达不出来的那种。边南一上数学课就想睡觉，小老头说话连个抑扬顿挫都没有，跟坐在庙里似的。如果老师是秋意，这个男生听没听明白边南不知道，但他就这么在一边光随便扫几耳朵居然就差不多听明白了。这还是他第一次听人讲题没瞌睡的，突然觉得秋意相当帅气。秋意给这个男生补课的时间是2小时，但2小时时间到了之后，他又多讲了半个多小时。确定男生今天没有不明白的地方之后，才开始收拾东西。走出男生家的时候，边南拍了拍自己的屁股。 哎，大宝，你累吗？反正我坐的屁股都麻了。 哎呀，还成。你就坐那儿都能把你累成这样啊？ 啊？ 给这小孩补课费劲，说半天才能明白，换个人讲一遍就能听懂了。 以后再有这样的推给别人就得了呗，或者不接。 哎，这样的才得接，能把这样的给补出来了，算是打广告。 我发现你想的还真周全啊，这样的要没补出来怎么办？ 也得挑人呢。我第一次课不收费先试试，我挑学生，学生也挑我，这种笨是笨但肯下功夫跟你学的就可以，像你这种的一般就 pass 掉。 放屁。哎，不过说真的，你讲题我能听得进去，我刚听半天呢，不用看题好多都听明白了。 你挺聪明的。 那当然了。真觉得你这样太辛苦了。 习惯了就好，这些题天天给人讲都讲成条件反射了，我瞅着神儿都能讲完。你呀，还是操心操心实习的事儿吧，决定去了就好好干。 我这么牛逼肯定能干好，放心吧。 嗯。 上回老爸跟他说完之后，家里就没再讨论过实习的事。边南觉得松了口气，虽然对网球没什么兴趣，但也憋着劲儿想做好。秋意对这片很熟悉，从小区出来就拐到旁边的街上。 我去买点烧卤，这里有一家做的特别好，二宝喜欢吃。 多买点，中午我上你家吃。 以后这种废话就不用特地说出来了。 烧卤店的东西好不好吃不知道，但生意的确是好。大冷天的排队的人都有几十个，排了快半小时才轮到了他俩。边南都担心东西让前面的人给买光了。 想吃什么？ 跟二宝吃一样的就行。 秋意买了挺多，他俩一人拎了一袋往地铁走的时候，边南莫名其妙就有种挺幸福的感觉。回到秋意家，刚进门，秋燕就一边打着喷嚏一边跑了过来。 伙子， 哎呦，这小鼻音真让人心疼，鼻子都醒红了，怎么感冒了呀？ 我前后坐的都感冒了，都过给我了。 吃药了没？ 吃了。 秋燕边点头边从兜里掏出个口罩戴上了。边南笑了，秋燕这口罩一戴，脸上就剩下一对大眼睛了。 干嘛？ 怕过给你啊， 我在屋里都带着呢，怕过给爸爸了。 那你跟你哥睡觉的时候也带着吗？ 没带，喘不上气儿。那怎么办呀？会不会传给哥哥呀？ 哎，我逗你呢，要感冒你哥早感冒了，他身体好着呢，这个他不怕，我也不怕，来亲一下。 边南拉开秋燕的口罩，在他鼻子上很响地亲了一口。这家的烧卤味道的确不错，看得出秋燕对这家烧卤是真爱，感冒鼻子都闻不着味，他也埋头吃了很多，最后吃完饭了还拿个鸡翅意犹未尽地啃着。下雪过后天就一直冷得很，秋爸爸有些咳嗽，吃完饭跟他们随便聊了几句就回屋待着看电视去了。秋一家装了暖气片还挺暖和，但秋爸爸进屋之后，秋又拿了个电暖气进去放在他脚边打开了烤着。 哎，不热吗？我爸就这样，身体不好，冬天一冷毛病就多。 哥哥，我看电视行吗？ 不能去爸爸屋看啊。 嗯，我就在客厅看。 看吧。哎，你要睡会儿吗？上午是不是挺累的？ 哦。 边南应了一声进了屋。过了几分钟，秋意也进了屋。回首刚把门关上，边南蹦起来扑了上去，搂住秋意。 我才不睡呢。 吓我一跳，还以为你要打架呢。 我就想抱抱你。 就这么站着搂一中午吗？ 嗯，不知道，先这么搂一会儿再说吧。 好。 秋意往后靠到墙上没再说话。边南闭上眼睛，这种结结实实搂紧了的感觉很舒服，似乎只有这样他才能踏实下来。两人静静地搂着站了一会儿，秋燕突然在客厅里喊了一声： 哥，爸爸叫你。 就来。 哎，我都快睡着了，吓我一跳，差点闪着我的腰。 你不是说不睡了吗？现在站着都能睡着了。 秋燕笑着拉开门走了出去。边南叹了口气，躺倒在床上。秋爸爸是要上厕所，大概是穿的有点多行动不便，让秋意过去帮忙。边南等了一会儿，正琢磨着要不要也过去帮忙的时候，秋意回了屋。 弄好了？ 嗯，衣服让轮椅勾着了，要不平时自己就能上了。 还好没直接过来叫你，要是家里都知道就没这么紧张了。 什么？ 秋意正开了书柜门想拿本书，听了他这话猛地转过了头，脸上的笑容消失了。秋意的反应顿时让边南愣了愣，半天才开口： 我说家里知道的话，我就随口一说，没别的意思。 秋意没说话，过了一会儿才关上书柜门走到了他前面，弯腰搂住了他。秋意搂得很紧，在他耳边轻声说： 对不起。 秋意不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说对不起，是为了对边南的态度，还是为了他自己没法说清楚的心态。他也不知道边南是怎么理解这句对不起的。边南有时候心大，有时候却细得很，秋意不确定他有没有感觉出来，可现在却也没办法开口问。在他说完对不起之后，边南只是沉默了一会儿，用脑门在他身上蹭了蹭。 今儿你说好几回对不起了。 是吗？ 嗯。好啊，我眯一会儿，下午是不是还有两个学生？ 嗯，你 哦，对了，衣服。 边南坐了起来，把身上的衣服脱了，再躺回床上，拉过被子盖上了。 哎，你走的时候我要没醒，一定要叫醒我。你要是敢自己去了不叫我，当心我抽你。 好。 边南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很困，闭上眼睛就没再说话，也没动。秋意在床边站了20分钟，听到他慢慢放缓了的呼吸，的确是睡着了之后，才活动了一下腿，拿了烟盒走出了房间。秋叶还是没忍住，跑到了老爸屋里，戴着口罩，离老爸2米远的呆着，两人不知道在看什么电视，笑得挺欢。秋燕的笑声脆蹦蹦的，挺有感染力，他听着都忍不住勾起了嘴角，想一块乐了。院里风不小，他点了烟之后就拿了椅子坐到了墙根下边。 要是家里都知道就没这么紧张了。 边南的这句无意的话一直在他脑子里转着，不能，不行，还是不敢。秋意狠狠抽了口烟，他喜欢边南，这个不需要再确定，但这种在他心里类似于对妈妈的背叛的感情，一直压得他有些喘不上气来。最近梦见妈妈的次数渐渐变得多了起来，每次都让他手脚发凉的半夜醒来，甚至这种梦见妈妈从思念会转变成惊醒的状态，也让他感觉痛苦。 对不起妈妈，对不起边南，对不起。 哥，你又抽烟。 秋燕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到了院子里，正拧着眉毛看他。 你要尿尿？ 嗯，别抽了。 你去尿尿，尿完出来我就掐了。 你心情不好啊？ 啊？ 平时我叫你不要抽烟，你就会马上扔掉了。 秋燕跑进了厕所。秋意看了看手里的烟，笑着把烟掐了，扔进了垃圾箱里。他倒没有心情不好，但心里稍微有点事儿，就能明显到小学生都能看出来了。秋燕上完厕所又跑回了老爸屋里，秋意跟了进去。 你要困了就在爸爸床上睡会儿。 哦。 秋燕虽然不愿意睡觉，但显然生物钟没配合，他脱了衣服趴到了床上。老爸把电视声音调低了，问了一句， 下午大伙子还跟你去上课啊？ 哦，他反正没别的事儿。 他是不是也想给人补课啊？要不你给他介绍个学生呗。 得了吧，你看他像是平时能及格的人吗？ 不太像，不过他挺聪明的。 没用到正地方呗。人一旦有退路，无论是你愿意还是不愿意接受的退路，就不会用权力了。他从小到大估计就没想过这种事儿吧。 你没退路吗？ 往哪儿退啊？往你这儿吗？然后一块饿死。 哎呀，你挤兑你爸还是一点也不留情啊。 你这阵儿晚上是不是还睡挺晚的？老咳嗽。现在天冷，你别让我担心。 嗯，知道了知道了啊，我注意。 每天中午12点准时发布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。 如果你喜欢大宝、二宝、大虎子，就帮我们多多分享出去吧。